立友堂的弟兄姐妹午安， 午安， 高兴在依然可以跟你们分享。那听说你们刚刚去玩，对，会不会很累？ 好累哦， 好累哦。所以我可以预期你们等一下会睡着吗？ 不会。 好，那今天第一讲的主题是为什么要去教会？我不知道对你们来说，你们有没有曾经想过这个问题？那你们刚刚有人举手，好像最短的是来一年吧。所以想必其他人应该都比一年还要长。那你在灵友堂聚会的时候，会不会想一想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那你是开开心心的来的吗？是甘心乐意的来的吗？还是因为一些不可抗力之因素才来呢？我鼓励你今天要好好的来想一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你要来教会？来教会到底对你有什么帮助？对你有什么益处？那更重要的是，你对于来教会的原因，不是用你的经历来判断。因为来教会有可能经历不是很好，我不知道，也希望都很好，但是不一定。对，但是盼望我们对于为什么来教会的原因，是从圣经来建构，是回到圣经看到底上帝对于教会，对于我们去教会有什么样的心意。对啊，那在座你们应该都是会去教会，对，但会去教会不代表想去教会，对不对？那有些人不想去教会，有可能是因为对教会有一些期待，那这些期待没有被满足。所以就不想要去教会，比方说可能期待啊教会很好玩的，啊来教会可以成绩更好，啊来教会可以交到好朋友，等等。那这些期待我没有说好或不好或对或不对这样，对，但是我们有可能因为这些期待没有被满足就不想来，对。那有时候可能这些期待不一定正确，对，但是我们却带这样的期待，是因为我们没有回到圣经来看到底教会是什么。我们很可能是用世俗团体的样子。用我们对于其他团体的期待来期待教会应该要这样啊，但问题是教会就不是那些团体，所以教会就不会这样啊。教会没有像你期待那样，你就不会想要来这样。那另外有一些人觉得没有那么想要去教会，可能是因为他们以为去教会做什么就是听讲道。那听讲道开玩笑，现在哪里不能听讲道，对不对啊？现在手机一打开，网站一点什么 GoTV 有的没了，其实就会有讲道这样。对，所以有些人就觉得哦，在家里看 GoTV 就可以。在家里听就可以。那这些问题其实都回到一个问题的本质，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了解到底教会是什么。好，所以首先我们要来从圣经看到底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什么，然后教会主要做些什么。那这两个是有关系的，教会做什么会关系到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什么会影响教会做什么。下一章。好，那教会的原文在圣经里面，这个字你们不会念没有关系，这也没有什么大学问，这个去新望爱的网站查都有这样子。原文叫 ecclesia， 那这个字是用两个字组合成的，一个是 ec， 另外是 classo。好，那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那 ec 就是从什么什么地方出来这样子的意思，那 classo 就是召唤呼召。对，所以这个字很特别，由这两个小字所组成的意思就是教会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教会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所以你们知道 有一个教会叫召会，叫聚会所这样，他们特别不愿意叫自己教会，他们叫自己召会，其实有原因的。对， 那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哦，教会的意思就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所以他们就要叫召会。好，那叫什么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好，那这圣经里面有许多的经文都提到这样子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一群人是从某个地方被上帝呼召出来进去另外一个地方。好，那我想最直接的经文之一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我们一起念好吗？请。 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 救恩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你们宣扬那照你们主被爱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尚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好，所以这段经文提到我们原本在哪里，那上帝又呼召我们去哪里。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对，入奇妙光明。那这段经文当然它是要我们去宣扬那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我们去宣扬他。对，那这段经文清楚提到我们原本在哪里，在黑暗中，上帝是从黑暗中把我们呼召出来，那又呼召我们进入光明。 那这个你都不要从开关灯来了解，这样那个这个黑暗跟光明就是在讲属灵的事情。黑暗就是指我们信主以前，我们信主以前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虽然看起来好像活跳跳，我们有肉体的生命这样，但实际上我们的灵性是死亡，我们是做撒旦魔鬼的奴隶，我们是放纵我们的肉体私欲，我们只会犯罪，我们根本就不想要讨神喜悦，我们也不会去讨神喜悦这样。那我们在魔鬼的控制之下，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对，就是我们服从在天空执政掌权者首领的权柄之下，对，我们做上帝的仇敌，我们是欢欢喜喜开开心心的得罪上帝，我们在世上没有任何的盼望，就算你可能是所谓的人生胜利组，但是只要你远离基督，没有基督就是最悲惨，我们就是在往地狱的狂奔，我们就是属灵的瞎眼，我们听见福音但是却认不出，哦，这是我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样。但是因为上帝白白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因为我们根本就没办法做什么，那上帝因为他的怜悯，所以他在创造世界以前他就拣选我们，他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我们身上的理由只有让我们被咒诅，我们身上的因素只有让我们下地狱而已，但是上帝因为他自己的美意，所以他拣选我们，然后在2000多年间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在最近几年，在你信主的那时候，就是上帝差派圣灵，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上帝就差派圣灵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听了福音就能够接受悔改信耶稣这样，所以我们就能够看见福音的真光，就得救了。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生命归属于上帝，我们在上帝的光中，我们爱他，敬拜他，跟随他，我们属于他，他也属于我们，然后我们就成为教会的一份子。Okay， 好，所以主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是召我们出这罪恶所带来的黑暗，在撒旦魔鬼手中的黑暗，进入上帝的光中，进入这个救恩。好，那上帝呼召我们进入这个救恩，其实不只是呼召我们个人得救，上帝是呼召我们进入一个得救的群体。对，那所以教会其实就是一群 被上帝呼召救赎的人，是一群被上帝分别为圣的人这样。教会严格来讲并不是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很习惯会说我们去教会，去教会，但精确来讲我们应该说其实我们就是教会这样。我们在一起，只要我们敬拜上帝，我们传讲上帝的话，我们有圣餐，我们有洗礼，我们遵从耶稣基督，其实我们就是教会。那这个教会广义而言，包括现在所有信耶稣的人，也包括过去所有信耶稣的人这样。所以像马丁路德是我们的弟兄，加尔文是我们的弟兄这样，他们跟我们都在同一个教会里，广义而言。好，所以上帝当他拯救一个人的时候，不只是拯救我们脱离地狱，而且是拯救我们进入一个圣徒的群体中，就是教会。Okay， 那圣经里头用很多不同的比喻来形容这个蒙上帝拯救的群体，你们能够想得出哪一些吗？有哪一些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方式，上帝来描述这属他的群体？其他根本没有声音吗？喂，哦，现在有。所以圣经里面提到教会是神的家，对吗？只要你信主，你就成为上帝家中的儿女，你和其他同为神儿女 的人一起彼此相爱，然后也一起学习爱这位我们共同的天父上帝。所以主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说哦我的天父你的天父，而是说我们的天父，因为他不只是我的天父，不只是你的天父，而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一个大家庭。那圣经里头也说到羊群，对不对？我们是教会，教会是上帝所牧养的一群羊。那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羊圈外的羊，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耶稣所说的。对，但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那上帝就把我们迁入这个羊圈里头，和其他的羊成为同一群羊，跟随同一位牧羊人，就是耶稣。那圣经里面也用身体，对吗？身体来描述我们这个群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只要你信主，你就不再是断肢，你是基督的肢体，这样上帝就把你放在这个基督的身体上，成为其中一个肢体，和其他的肢体同属一个身体，彼此照顾，然后依靠同一个头，就是耶稣基督这样。所以你可以看见，虽然我没有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引这些所有的经文，但是很清楚的是圣经里头非常强调我们的救恩，我们的信仰， 是群体的，是群体的。固然个人跟神的关系很重要，我们很常强调这个，这个是对的，因为我不能代替你信耶稣，你要自己信耶稣，不然你不会得救，你也不能代替我信耶稣。所以某个程度，我们的信仰是有个别跟神的关系，必须这样强调。但是同时，圣经也很强调，甚至可能是更强调群体的关系这样。所以像《使徒行传》就记载，那些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是天天一起擘饼，一起聚会，然后他们天天彼此交通这样。对，那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天天见面这样，那个是当时初代教会他们的一个应用做法。但是你可以看见，他们是很看重、很强调这群体的关系这样。所以这是第一个重点，就是教会的定义。教会的定义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一群蒙恩得救、出黑暗入光明的人，是一个群体。只要你真的信耶稣，只要你真的是基督徒，你就属于教会这个群体，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那你就是属于这个群体。这样，其实你就应该和其他的基督徒有亲密的连结，不是我是我，你是你，我过我的，你过你的。这样，不在你信耶稣的那一刻，你就和其他的肢体成为同一个身体，这样也像家人一样，必须要彼此照顾，而且是一起敬拜上帝。这个是上帝拯救你的结果之一。你不是靠来教会得救，但是只要你得救，你就属于教会的一份子。这样子，你属于教会的一份子是你得救的结果。那如果你是从小被爸妈要求来教会，那你可能不太开心，你可能很不爽。但是今天我觉得是很特别的机会，我要鼓励你想一想，来教会不只是因为你爸妈，虽然你为了孝顺他来很好，感谢主，你遵守了十诫中的一诫，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知道你得救的事实，你知道上帝拯救你，不只是让你不要下地狱而已，而是拯救你去一个新的群体里头，一个虽然不完美，但是是让你继续的体会福音恩典的群体。想一想为什么要来教会，因为你是基督徒，因为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你在神的家中；因为你是基督的肢体，所以你和其他肢体成为同一个身体；因为你跟其他的羊一样都是基督的羊，所以你在同一个羊圈里头跟随同一个主。这是第一个重点。教会的定义是我们同盟拯救，出黑暗入光明，被上帝呼召出来。第二个，教会是一群圣徒一起敬拜上帝。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教会主要做些什么。那当然，当你想到教会做什么，你可以想到很多事情，包括教会办茶艺班，教会可能会祭品，教会可能会办退休会，对不对？对，你可以想到很多教会做的事情，但是很多教会做的事情不代表是圣经里头教会上帝要教会做的最主要的事情。我们要想的是最主要上帝的给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好，所以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会觉得来教会很无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或多或少，甚至现在搞不好就有这种感觉，就来教会好无聊，好不容易来退休会稍微有趣一点，可是好像快回去了这样。哎，你们什么时候回去啊？好，我明天说会在这里主日这样。好 ，OK。对，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甚至很多基督徒，特别是年轻的基督徒，会容易觉得来教会很无聊？因为对教会有错误的期待。很多基督徒以为来教会就是要有趣、要好玩，其实讲直接就是要娱乐这样子。对，那我没有说娱乐不好或不对哦。合乎圣不违反圣经的娱乐，不管是打桌游、健康的桌游，或是来退休会，那些不违反圣经的，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让我们透过娱乐，我们可以休息，我们可以彼此交通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把娱乐当作来教会的目的，如果我们期待来教会就是要教会提供娱乐，教会如果不好玩、不够娱乐，我就不要来，那就错了。对，娱乐是好的，但是如果把娱乐当作教会的目的，那就错了。所以来教会到底要做什么？教会主要的使命是什么？那这跟教会是什么有密切的关系？这样，教会的本质、教会的身份决定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啊，那我们刚提到说，教会是一群被上帝从罪恶、从黑暗中呼召出来、进入光明当中的人。那这群人进到一个新的身体、一个新的家、一个羊圈里头。好，那我们要接着问：上帝没事干嘛要拯救我们这群？上帝没事干嘛要让这群人变成一个家庭这样？因为上帝很寂寞嘛。上帝没事干嘛要让这群人成为一群羊？因为上帝很喜欢养小动物吗？上帝没事干嘛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身体？上帝很喜欢教生物学吗？这个我们需要想。 以弗所书第一章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拯救我们的终极目的。我讲的是终极目的哦，不是指其他的目的。你会说哦，上帝拯救我们，为了让我们不要下地狱，因为在地狱里头很可怜，这样哦，上帝拯救我们，因为要让我们可以认识他，也认识他太好了，这样。这当然都是，但这些不是所谓的终极目的。上帝拯救我们的终极目的，或者说最高的目的，是要我们颂赞他的荣耀。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一章五到六节，他又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好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颂赞。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的前半那一大个篇幅里头，保罗大概有三次都在讲哦，你们在基督里面得到什么丰盛的恩典，叭叭叭。讲完之后就会重复黄色这一句，好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颂赞。所以上帝拯救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荣耀他自己，是要荣耀他自己。我们不下地狱是的，但不下地狱干嘛？不下地狱是要我们认识他，是要我们最终能够去荣耀他。那荣耀他，或许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敬拜他。Okay. 那以弗所书的第五章那里有说到，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干什么呢？被圣灵充满，他接着提到说，我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乱性，却要让圣灵充满。十九节说，应当用诗章、圣诗、灵歌彼此呼应，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所以，我们被拯救是要来颂赞他荣耀的恩典。那如何呢？如何颂赞他恩典荣耀的恩典呢？就是我们一起透过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上帝。这样，那而且你看到他也强调群体，他说彼此呼应，而且是说我们，不是只有我自己关在家里哦，哈利路亚，赞美上帝，唱诗歌，当然这很好，这很重要，我耳机戴起来，然后开 YouTube 这样赞美上帝，很好很好。但是不是只有这样？上帝要我们的是教会，我们身为一个群体，一同用诗章、颂词、灵歌，当然也包括真理。你的诗歌不能够没有真理，不能只是唱得很爽，但是没有真理。这样，用蛮有真理的诗歌一同来颂赞这位上帝，借此来荣耀他。所以，教会存在的目的，或者说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我们在一起，透过真理来敬拜上帝，借此来荣耀他。好，那问题来了，你渴望和其他基督徒一起敬拜上帝？如果这个是教会存在最重要的目的，借着敬拜，借着和其他圣徒敬拜，来荣耀这位美好配得敬拜的上帝，那你渴望吗？当然，我们诚实一点讲，我们是败坏的，我们就算信耶稣，我们的肉体还是在里头，我们肉体没有完全死亡，我们肉体还是会影响我。诚实一点讲，我们的本性是不喜欢敬拜上帝。敬拜的意思就是你要去颂赞他，你要去颂扬他的价值，你要透过你的歌声、你的口、你的生命来高举你所敬拜的对象的价值。这样，所以你们应该都多少参加过演唱会，有喜欢过一些流行的明星吧？哦，都没有，还是你们最喜欢什么游戏之类的？好，那假设有，不一定是你们这个年代可能不太喜欢去演唱会，那可能是流行的手机，可能是电玩等等，我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但你最喜欢的那个东西，你想到你就开心，你想到你就会想跟别人分享，别人说那个东西不好，你就会不爽。其实你就是在敬拜那个对象，这样某个程度，如果你把那个对象看得比什么都还要重要的话，你就是在敬拜那个对象，你就是在赋予这个对象价值，这样。但是在我们生命中，那最让我们倾心、最让我们爱慕、最让我们想到就开心的，是上帝吗？我们承认我们的本性都不会喜欢敬拜上帝，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心智，就是我们需要呼求上帝帮助我们，圣灵来充满我，圣灵帮助我们愿意口唱心和，和其他圣徒一起来敬拜上帝。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如果你也受洗，如果你也会跟别人承认你是基督徒，但是你心里面却一点都不渴望来敬拜这位上帝，那你也不觉得怎么样，你也觉得哦没差，反正我来教会就是追求我喜欢的，但是敬拜上帝我管我屁事，管他的。如果你是这样的心态，那我要鼓励你，你需要非常谨慎的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信耶稣。因为虽然我刚说，就算信耶稣，我们还是有罪性，我们还是会对主冷淡，但是你不会觉得这样没关系，你心里面或多或少会觉得忧伤，你或多或少会希望求主帮助你来 对付你的罪，让你渴望去敬拜上帝。但是如果你完全没有这一丝一毫的意愿，你需要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你真的有信耶稣吗？因为真的信耶稣，你就会爱耶稣；真的信耶稣，你就会愿意遵行他的命令。就算你做不到，你也会哭着求他帮助你，你也会呼求他帮助你。这样，那另外有些基督徒可能会同意哦，对，来教会要敬拜上帝，但是可能会觉得敬拜很无聊，会觉得教会的敬拜很无聊。这样，对，那很有可能他们没有真的了解到底敬拜的真意是什么。我们都会讲敬拜，敬拜是个基督徒圈子里头的黑话，大家都会讲这样。但是敬拜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真的知道吗？许多年轻的基督徒可能会把敬拜等同于教会的音乐会，或者把敬拜等同于在教会唱歌、弹琴，然后 有音乐这样。对，那所以他们所在意的就是哦，这个敬拜的曲调我喜不喜欢，合不合我的 feel？ 对，乐器我喜不喜欢，有没有我喜欢的乐器这样。如此一来，敬拜的主角变成谁？变成我们，或者精确一点来说，敬拜的主角变成我的感觉，而不是上帝。上帝有没有被正确认识？上帝有没有被高举？变得好像一点都不重要。这不是真正的敬拜，这是在敬拜自己，而不是敬拜上帝。这是在敬拜某一种我喜欢的气氛，这是在敬拜我的感觉。那到底真正的敬拜是什么呢？从这段经文来看，哥罗西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其实它是跟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到十节是平行经文，是很像的。当然，它有些细节不太一样。我请你们一起念好吗？请。 你们早就为了利己，是为了这个缘故，你们要有感谢的心。你们要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心里，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用诗章、圣诗、灵歌，怀着感恩的心歌颂神。凡你们所做的，无论是言语或行为，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好，所以这段经文很清楚的提到敬拜，就是我们，歌颂神，这样怀着感恩的心歌颂神，包括透过诗歌，然后也提到彼此的关系，我们是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然后十六节前半提到要让什么住在我们的心里，基督的道丰丰富富住在我们心里，意思就是我们的敬拜跟真理是脱不了关系，我们的敬拜一定要合乎圣经，我们所唱的一定要按着圣经来认识这位上帝。你所唱、你所赞美的上帝不能够是一个凭空想象的上帝，不能够是一个你想象出来、按照你的感觉、按照你的经历所描述出来的上帝，不能。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可能是在拜偶像。我们的敬拜的对象，对这个对象的认识，必须是用基督的道理，就是真理来形塑这些歌词的内容，这样。然后这个敬拜是以神为中心的，是歌颂谁？是歌颂神。然后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敬拜里头会有诗歌，诗歌必须合乎真理，然后我们必须透过唱诗彼此对说对唱，真诚的向这位上帝表达我们对他的颂赞，他是多么的美好伟大，并且对他表达感恩，为了他为我们这些罪人所做一切我们所不配得的恩典来感谢他。所以敬拜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是以神为中心的，而且是必须合乎真理。好，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每一次我们在教会敬拜上帝的时候，你到底在意的是什么？你在意的是歌曲好不好听吗？你在意的是 feel 好不好吗？你在意的是别人吗？还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意的是我们是不是按照真理，而且是发自内心的，不但是理性上知道，而且是情感，我们也带着虔诚、敬畏、感动、感恩的心来赞美这位上帝。真正以神为中心的敬拜，对我们才有最大的益处。那有一些基督徒可能会觉得，哦，上帝创造我们、拯救我们，就是为我们要颂赞他、要荣耀他，这样啊，这样上帝是不是很自私？做什么都拯救我们都是为了他，但是不要忘了，上帝配得，上帝跟我们人不一样。如果我说，哎，我今天在这边，你们就是要来赞美我，你们要荣耀，那我是疯子这样子，你们可以把我赶走了。等下，上帝不一样，我们不能够用人应该怎样来想上帝也应该怎样，我们不能够因为人不该这样，所以就觉得上帝不该这样。如果我们是用人应该怎样不该怎样来想上帝该怎样不该怎样，那其实我们把自己高抬了，或者我们把上帝降格了。不，人是人，神是神， 神他是一切万有的源头，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他本来就配得我们对他的荣耀跟颂赞。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能够发自内心的去荣耀他，当我们把他看得比我们自己还要更重要，当我们能够发自内心的去敬拜他的时候，这对我们是最大的益处。我们最大的需要是敬拜上帝，是荣耀上帝，是爱上帝。好，这是第二个重点，教会存在的目的是要众圣徒一同来敬拜上帝。第三个，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请大家帮我念这段经文。 他所赐的有做使徒的，有做先知的，有做推路的，也有做牧养和教导的，为了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工，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可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使我们在做小孩子、做人的轨迹和变脸的手段，也依照时空摇撼、飘来飘去，却要在爱中过真实的生活，在各方面长进，达到基督的身量。 提摩太前书3:15。 我们来知道，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里应该怎样行。这家就是有活神的教会。建立的柱石和根基。 好，所以这两段经文都提到教会真理对教会的重要性，甚至提摩太前书3:15这里就用真理来定义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我们活在一个世代是，特别是基督徒，不太在意自己信什么，然后会盲目的去反对学习圣经里头的教义，这样子，我们把基督信仰有可能很多时候看作就是一种经历，哇，我们要经历神，我们要实际的经验，对，然后我们要活出来。当然讲这些都是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的经历，如果我们要活出来的生命样式没有以圣经的真理为根基，那么其实我们很可能会走向异端这样子。对，异端，你说异端进不进去？你说异端有没有对上帝的热情？有啊，当然有啊，只是他们信错上帝的这样子。对，那所以教义真理对教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教会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用，就是要教导信徒真理这样。好，所以以弗所书的4:11-16这里提到上帝赐给教会许多的恩赐，其中特别具代表性，或者说可以说是最根基的，就是这四样，提到做使徒的，做先知的，做传福音的，然后做牧养和教导。那牧养和教导一般会把它看作是同一样这样子，就是同一个职分，两个不同的功用都有关系这样。牧养和教导，或说牧师同时具有牧养 跟教导的功能。好，那上帝赐给教会这四种恩赐，目的是什么呢？12节他提到什么？目的是什么呢？装备圣徒。啊，圣徒装备好要干嘛呢？ 承担圣工。 承担圣工。啊，圣工要做什么呢？进入基督的身体，那带来的结果就是众人对神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所以你可以看见基督信仰是很讲求理性的，我们不是只有feel 很好，掉眼泪，然后觉得上帝好爱我，这样，但这很好，我也希望你们都有这样的情感跟经历。可是你这种情感经历必须从对神正确认识而来，这样子。那这边提到这四样，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养和教导，这四样跟教导真理都有关系。那目的是要让基督徒们有能力去造就基督的身体，让大家对耶稣有共同的认识，让大家对耶稣的认识不会走偏这样子。对，那但是做使徒和先知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我们必须要讲清楚，现在已经没有使徒和先知这两种恩赐，因为这两种恩赐是建造教会的根基。在以弗所书的2:20那里说，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基督耶稣自己就是奠基石，所以使徒和先知当年上帝2000多年前赐给教会使徒和先知，是为了建造教会的根基。那根基一旦建造好了，就是当新约圣经完成了以后，再也没有使徒和先知了。当使徒和先知最后一个死了之后，就没有了，因为根基已经立好了这样子。但是传福音的跟教导的牧养的还有， 他们在世世代代的教会里头，上帝持续的设立这样子的恩赐的人来教导信徒的真理，好使他们越来越成长，越来越不会受到欺骗和动摇。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来教会接受教会教导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天生就能够非常熟悉真理，这样我们今天能够熟悉真理，其实大部分的时候上帝透过别人教导我，上帝透过别人教导我，这样子。今天如果不是上帝透过别人教导我，今天一个耶和华见证人来跟你叩门，来到你家来叫你去参加他的查经班，然后这个社里教跟他说，哦，我是教会，我教会很多活动，这样社里教是个异端，韩国来的，韩国进口的，那他们非常有非常炫的活动，这样如果今天你根本就没有人教导你，然后今天你在意的可能很多年轻人都一样，在意就是办活动好不好玩，你可能就跑去异端了，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应该要珍惜感谢教会，上帝赐给教会许多教导恩赐的人，许多能够教导真理的人，这样。好，那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我不能自己读经祷告就好？为什么一定要透过其他恩赐来教导我？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这个问题，哦，我自己在家里读，就是读圣经也可以啊，我为什么不行，这样子？理由很简单，因为这是上帝的设计，因为上帝造就我们的方式就是要透过别人来教导我们，这样子。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自己不需要分辨，在使徒行传里头提到那里有教会，他们，就是听到使徒们的教导，他们还是按照他们对旧约圣经的理解去分辨使徒们的教导合不合乎旧约圣经，这样。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分辨，但是我们也需要别人来教导我，特别是当我们很粗心的时候，这就是上帝造就我们的方式。我们必须谦卑的愿意顺服上帝他所设立来教导我们的方式，我们一点都不要觉得我们自己比上帝还要更聪明。上帝当然他有能力自己教导我，他有能力让你做一个梦你就圣经很熟了，这样子。当然上帝有能力啊，可是上帝就没有这么做嘛。上帝就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透过有恩赐的人 来教导我们，这样子。我们必须尊重并且信任上帝的设计。有吗？有声音吗？好。另外，有些人可能会说：“哦，重点不是去教会，重点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这样子，我认为这种讲法也是有错误而且危险的。这样，我们不应该把去教会跟个人与神的关系两个做切割，好像这两个是冲突的，好像这两个只能二选一。为什么不能两个同时都是对的呢？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独立于教会之外，一个人如果不愿意谦卑的接受上帝透过教会给我们的造就，一个人如果他不愿意跟其他圣徒在一起，好 ，OK， 喂，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独立于教会之外，那么他跟神的关系也绝对不会好到哪里去。对，因为刚一开始我们有提到，上帝对我们的救恩不是指我们个人得救而已。而是上帝拯救我们是进入一个群体，上帝也定义透过这个群体来造就我们。好，那所以做个小结，教会存在这个地上的使命是教导真理。那教导真理让我们对耶稣能够有正确的一致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可以对耶稣有正确的敬拜。这就是关联到刚讲的第二点，我们学习真理不是只是让我们脑袋很大懂很多，可以去跟非基督徒吵架，然后或者是显得我比别人厉害的，不是。你认识真理为什么？真理应该要感动你的心，让你对上帝有真诚的敬拜。真理也应该要改变你的生命，让你能够用双手来爱神爱人。OK， 那好，那回应给问题。那如果在教会里头，我们听一些教导，特别是主日的讲道，或者是主日学等等，或者是小组里头，你可能会说：“哦，我听不懂啊。”对啊，特别是你们年龄层那么多。我不知道对你们这年轻人来说，会不会觉得主日有时候听不太懂？或许会，会吗？还是更没在听，所以无从回答。你们参加主日吗？ 有吗？ 有吗？ 主播， 我 是主日 学， 就是礼拜天嘛，主日崇拜啦 ，OK 吧？好，如果听不懂怎么办？如果牧师或传道在台上讲一些东西听不懂怎么办？还是听不懂，管他，反正没在听。 他花一个半小时讲注解， 好，听不懂就是发问，这样，听不懂就是发问。对，这个道理应该也不用翻圣经，应该是很你在学校听不懂问老师嘛，这样子，对啊，就是很多时候不怕你不问，只怕不怕你问，只怕你不问，这样问牧师，然后牧师啊， 对不起，刚刚你讲的那个，我有些东西不太懂，你可以更多跟我解释吗？我可以给你保证，你去问牧师，牧师非常开心的这样，因为可能都不会有什么问他。对，所以问牧师啊，如果不好意思问牧师，问其他弟兄姐妹。对，其他弟兄姐妹总有人醒着，总有人听得懂，这样应该不会全部都睡成一片，对不对，红军哥？ 对。 啊，对，问其他弟兄姐妹，问你信任的弟兄姐妹。对，因为我们的信仰本来就不是个人而已，而是一个群体里头。有恩赐的人也不会只有牧师传道，很多弟兄姐妹他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他上帝也给他一些恩典，让他能够把圣经真理教导清楚，这样。所以在你们教会，或许你们可以问主佑啊、哥啊、红军哥啊之类的。对，那重要的是，我想更重要的是，你会想要弄懂吗？你会想要明白吗？很多时候说哦，我听不懂，其实只是个幌子跟借口，意思是在说，其实我根本不想听啊。有可能是这样子，对，我不是说你们都是这样，但是如果是的话，这我们要悔改。我们有没有一个心是，哦，主啊，我好想要认识你，谢谢你透过传道人告诉我真理啊，我听不懂，所以求你透过其他人来教导我更懂。你愿不愿意更懂？你愿不愿意更懂，以至于你可以更认识这位上帝多么爱你，多么的好，这样子，这是更重要的。你会渴望神的话语来改变你的生命吗？你会渴望你变得更爱神爱人吗？再来另外一个问题是，啊，如果你在听讲道的时候，或听任何教会的教导，你听到一些你觉得不认同，或你觉得哦，好像讲错的时候怎么办？这样子，我遇过一些很多弟兄姐妹会觉得哦，在自己的教会里头会觉得很多问题啊，会觉得讲道不满意啊，这个那个的这样。我不是说你们教会就是这样，我对你们教会我没有那么认识，我只是 generally 而言。OK， 好，那这种情况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包括我今天在这边讲，你有可能会在台下觉得哦，讲什么东西，然后不是很认同这样子。好，首先第一个，听众的首要责任是学习这篇讲道或这个教导里头好的部分。一篇讲道里头，虽然你可能会挑出100个错误，但是总不会连一个好的东西都没有。理论上应该，经验上来说应该也不会这样。对，所以我们首要作为听众的责任是，我们练习去听好，谦卑的去聆听里头有对我有帮助的部分，去省察自己，这样，这是首要责任。那第二个，我们如果听到一些我们觉得有问题、不妥或是我不太认同的部分，我们可以，甚至很多时候必须，我们谦卑的去告诉那个分享的人、那个讲的人，这样，你可以谦卑跟他说，哦，啊，谢谢你今天的分享。那刚你讲到一个重点，我不是很明白，好像跟我所理解的不太一样，你可以跟我更多解释吗？对，就是透过一个造就人、谦卑的态度去跟他讲这样子。好，那这是第三个重点，教会存在这个地上的使命是教导真理，然后必须要谦卑的透过教会来认识真理。好，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有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想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先写下来。对啊，那我是预备在6点之前，可能可以有10分钟的时间来做 Q&A 这样子。对，那如果你不好意思举手，你也可以写下来，你可以不举，可以直接送上来这样。我也不会去问这纸条谁写的，我也不会给你们看这谁的笔记这样子。好，有没有问题？没有。还精神还可以吗？可以好，可以好 ，OK。该睡的刚都睡饱了吧？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接着下去，下一章，谢谢。教会，我们是领受，并且学习基督的爱的。好，请大家帮我一起念这段经文，请。 教会怎样学习基督，妻子也要照样爱惜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为了是要用水借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为了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老师，好，可以。所以这段经文里头提到蛮多婚姻关系，这样特别提到丈夫应该怎么对待妻子，妻子应该怎么对待丈夫。那今天不是婚姻家庭讲座，今天是在讲教会。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上帝为什么创造婚姻。上帝创造婚姻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让夫妻两个人过得很开心很爽这样。夫妻就算彼此相爱，还是有可能很痛苦。Okay? 那但是上帝设立婚姻最重要的目的是第31节后面讲， 啊，这里说人要离开父母，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就是在讲婚姻。三十二节说这是极大奥秘，这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婚姻，婚姻是极大的奥秘。但这极大奥秘意思并不是说哦，这个奥秘要藏起来不让你知道，让你猜呀、啊、猜呀、啊，不是。这个奥秘指的就是后面讲，以前可能没那么清楚，但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上帝他定义透过夫妻的关系，夫妻这亲密，这世界上最亲密的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来让我们了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这样子，婚姻是指向基督和教会的关系。OK， 基督为教会舍命。对，所以圣经里头这边说，所以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如同基督为教会啊、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样子。那基督为教会舍命，我们想一想，为什么基督为教会舍命？是因为教会很可爱吗？教会很讨喜吗？教会在上帝眼中，哦哟，真的太可爱了，不得不为你死，这样是这样吗？一点都不是。教会从来都不是一群可爱的人，教会从来都不是因为够好，所以耶稣才要为教会死这样子。所以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不是在我们还做圣人的时候，在我们还做可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不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教会就是一群可怜、可悲、可恶的罪人这样子。可恶，真的，我们在上帝面前，上帝给我们一切，但是我们却常常忘恩负义。我们是一群可怜、可悲、可恶的罪人所组成的群体。我说我们，不是说只有你们，包括我也是这样子。那基督不是为好人死，基督是为罪人死。神不是因为我们很好才爱我，神是在我们还得罪他、背逆他、做他仇敌、践踏他的儿子耶稣的时候，他就已经爱了我。甚至在我们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我们连个受精卵都还不是的时候，他就决定要爱我，因为他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他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决定要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他在我们什么都还不是的时候，他在我们对他一点都不会爱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了他的独生子代替我们而死。所以，这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也让我们看见天父的爱。我们应该依靠神在基督里头的爱来爱那些我们认为不可爱的，特别是你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弗所说四章三十二节。那边提到要互相有爱，存温柔的心，彼此饶恕，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在讲饶恕，啊，讲为什么要饶恕？我们说哦，你饶恕别人就是饶恕自己啊，饶恕别人你才会得自由啊，饶恕别人你才会开心一点啊。但讲这都没错，虽然也不一定这样，但这不是最重要的理由。我们饶恕别人最重要的理由不应该是因为饶恕他我也会过爽一点，虽然有可能是。我们饶恕人始终是因为上帝先在基督里头，透过基督代替我们受刑罚，所以上帝跟我们和好饶恕我们，这是最重要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可能会觉得，哦，教会里头有人让我不爽啊，冒犯我啊。那有时候可能也不一定让别人让我不爽，可能只是我们看他不顺眼这样，他的一些讲话的方式啊，讲的话啊，他的长相啊等等都有可能，他穿着啊，他的味道啊等等，让我就是不自在不舒服这样子。我就不想跟他在一起，我为什么要跟这种人在一起这样？然后我就不想去教会，或者去了心不甘情不愿，然后打招呼也是装作没看到这样子，对装作没看到你的麻烦。很多时候我们是自以为意，我们会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好，我们会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但其实仔细想一想，我有比别人更好，你有比他更好，你有比你所看不爽的人更好，其实没有，我们不过是罪人。就算别人真的得罪你，但是别人对你的得罪冒犯远远不及于我们对上帝的得罪冒犯。如果上帝尚且愿意赦免怜悯接纳我们这些该下地狱的罪人，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爱别人，不去接纳别人这样子。我们做不到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够体会基督对我们的爱。基督怎样代替我们这些该死该下地狱的罪人受刑罚？更多想一想，你才会越来越有力量去爱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领受了基督那不保留的爱，所以也应当学习用基督爱去舍己爱。如果我们总是因为别人让我们看不顺眼，我们总是因为别人冒犯我们就不想去教会，其实我们就永远就没有机会来练习依靠基督来爱神爱人这样。来教会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学习体会基督的爱。你要怎么体会基督的爱呢？当你觉得别人不可爱的时候， 当别人都很可爱的时候，哦，我爱你，很简单，对不对？对啊，但是你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说爱，爱是恒久忍耐，恒久忍耐更精确一点翻译是长久痛苦 ，Love is long suffering， 那种爱是甜甜蜜蜜，爱是那种就是 feel 很好，那个是电视广告的爱啦，那个不是真爱啦，那个你们现在应该就能够体会了这样子。当你觉得别人一个人很可爱的时候，要爱他真的那叫欣赏，那个不一定是真爱这样子。真正的爱是，当他不可爱，我还是愿意爱他，我还是愿意为他舍己，如同基督也爱我们舍己一样。这个是福音。我们现在都很习惯用网络来沟通，那我们很有可能越来越不知道怎么跟一个人真实的相处，因为网络很方便嘛，讲什么丢讯息过去，然后如果不喜欢他就直接已读不回啊，对不对？甚至有时候不读不回，对不对？不读就是对啊，他在荧幕上显示你把它划掉就好。对啊，他也不会知道你看过了这样，然后甚至更烦一点，直接把他封锁。我们因为网络的发达，感谢主，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也因为网络发达，我们可能就失去了学习爱人的能力这样子。因为你网络成为一个很好的那什么，很好的面具，很好的避难所，让你根本不需要去爱人这样，让你直接把人家锁起来，但是却很容易让我们自我中心，无法学习舍己的爱。所以教会，你不可能用网络来教会这样，教会就是一定要。真的有相处生活在一起，你才能够是真正的教会，才能够真的学习彼此相爱这样子。舍己爱人也包括在言语上凭爱心说诚实话。那台湾人呢，以什么为贵？以和为贵。好，那以和为贵，我们常常会为了不想让别人感受不好，其实讲白一点是不想被讨厌，不想名誉受损，所以我们就不愿意讲真话，这不合圣经这样。而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化很多时候是不合圣经的，但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故意找人吵架，我们要以让别人感受不好为荣。如果你不是出于造就人，这当然是得罪神量。对，我们有时候出于爱神爱人，我们需要对别人讲一些造就他的话，而这些造就他的话，可能他当下听的感受不好，但却是他需要听的。我讲的是这个，我不是说哦，我只要看到你有什么问题，我就直接骂你，就让你感受不好。哦，我现在讨神喜悦这样，不是这样子的，需要造就人。真话有时候不一定造就人，造就人的话一定需要是真话，但真话不一定造就人。真话要能够造就人，要看你讲的时机、讲的态度，还有你的动机这样子。OK， 好，所以以弗所说的四章二十五节，那里说，所以你们要除掉谎言，个人要与邻舍说真话，因为我们彼此是肢体。那个说真话，其实指的也不只是只讲真实的话，我想它更重要的是讲我们要讲真理这样子。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所行的、所说的不合真理的时候，我们是肢体，所以当他在耍废、在烂的时候，我不应该觉得他是淫荡的男子，我应该要觉得哦，他是我的肢体，所以当他不好的时候，我也不好，所以我因为爱他的缘故，我爱教会，所以我愿意去劝他。你的弟兄姐妹不是仇敌，不是你的仇敌，就算他做了一些错事，他讲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鸟事，他不是你的仇敌，他是你的肢体，你顾他就是在顾这个身体。我们是否愿意用诚实话来帮助他们？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六节，这里说到，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哦，我爱他，所以我不希望他感受不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们如果真的爱一个人，我们不可能做事，这个人在抵挡真理，我们却觉得没关系，他感受好就好。不，我们会说，我爱你，所以我愿意对你讲真理，我希望你悔改。回到真理这样子，对，那实际一点怎么做呢？这个可以讲很多，对，那简单一点就是，这个是经验谈，这个是应用。好，我举谁好像都不适合这样子，啊，红军你让我举一下。假设红军呢今天在一个场合，他讲一个笑话，调侃一个，结果他讲这个笑话调侃一个，让这个人觉得受伤，讲的不得体，啊，调侃这个人的长相这样子。对啊，然后这个人就很伤心，对啊，然后这时候我要怎么办？这时候我就要第一个是私底下，对，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那边有一段经文提到，如果你的弟兄犯了罪，或弟兄得罪你，你要怎么帮助他？趁他单独的时候指出他的过犯，如果他愿意听，你就得着他这样。对，所以要单独，我们去劝他，并不是让全世界知道这个人多糟，不是，我们劝他是为了他的益处，是要挽回他，所以我们应该趁他单独的时候。 红军，你刚刚在团契吃饭的时候，我发现你讲了一个笑话。那我知道你是想要娱乐大家，我觉得这很好，你想要气氛轻松一点。但是我发现你讲的那个话其实不是这么造就那个主右弟兄，因为你开他的长相的玩笑，那其实他蛮伤心的。对，那所以我不会劝你，你要为这个玩笑认罪悔改，然后你需要跟主右弟兄道歉这样。对，大概是这样。对，温和的讲，严肃而温柔，然后单独的时候跟他讲这样。那当然更好的情况是，林主右，如果你觉得是被得罪，你要自己找他讲。对，那不理想的情况是，不好的情况是主右被得罪，就跟全世界哦，跟那个押凤君哦开我脸的玩笑，他是不是有够糟糕？就跟全世界讲，对啊，那这时候你虽然被得罪，但是你也在犯罪这样 ，OK？ 所以如果你是被得罪的那个人，如果可行，尽可能在调适好你的情绪之后，主动的找当事人沟通，指出他做了什么事，讲了什么话让你不舒服 ，OK？ 那主动的沟通，除非是你真的太受伤了，你没有办法。你需要有人帮助，那这时候找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可能是牧师，可能是传道，跟他分享你的心情，请他帮助你能够整理你的情绪，然后请他或许跟你一起去找这个红军沟通这样。OK， 好，那这个如果有问题，待会可以更多问这样。这个在实践上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好，所以这是第四个重点，教会领受基督的爱，所以我们应当也靠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特别是爱不可爱的兄弟。事实上，我们都不可爱，我们都会有很废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很鸟的地方。第五个，教会的成员彼此互为肢体，彼此造就。以弗所书五章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请一起念好吗？ 他是教会的头，身体是靠着他，借着每一个关节的支持，造就每一个人的头。配合联系起来，使身体渐渐长大，爱中建立自己。 好，个人先说，请。 恩赐有许多种，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的。服事的职分有许多种，但是同一位主。工作的方式也有许多种，但是是一位神，是他在众人里面做成一切，圣灵显现在个人的身上。为 了 是要使人得 着益处。 下一张。谢谢。现在神照自己的意思，把肢体移放在身体上。假如所有的只是一个肢体，怎能算是身体呢？但现在身体虽然很多，身体却只是一个。眼睛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们。相反的，身体上这些似乎比较软弱的肢体更是不可缺少的。我们都有身体上不大体面的部分，就应该要把它装饰的体面。不大美观的部分就要加加使它美观。我们身体上美观的部分就不需要加。但神却将他的身体组成了，格外的把体面加给其他有缺失的肢体，好使肢体能够互相照顾，免得身体上有了分裂。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每一个人都是做自己的。 好，所以任何时候，如果你觉得在教会不舒服，有人让你不开心，我鼓励你好好的读这段经文，多读几次，想一想上帝对教会的心意，是让我们同做肢体。好，那经文很长，有很多细节，我没有办法一一看，对，我只能提一些重点。这几段经文里头提到，基督是头。所有的肢体都是要连接于基督这个头，我们才能够成长。这样，就像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我们若离了基督，你们若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这样，基督是我们一切力量恩典的源头。我们若离了他，我们不可能爱神，我们不可能服侍神，我们不可能顺服神。基督是头，但是基督是借着不同肢体的功用恩赐，让整个身体长大。这样，这两个都是真理。基督是头，我们一切需要都必须依靠他。跟基督透过肢体 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来造就我们，这两个从来不冲突。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哦，我不用去教会，我自己在家里读经祷告，依靠基督我就够了。没有，这是错误的。基督就是乐意定义使用每个肢体发挥不同的功用，来让整个身体成长。这个道理跟上帝有能力让我们明白这里，但上帝就是乐意透过有恩赐的教会肢体来造就我们认识这里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基督徒拒绝去教会和其他肢体彼此照顾，那么这不是真正的依靠基督。在家里上网听讲道，或许你可以得到帮助，或许你也可以真的听得很好的道，但是你绝对无法经历和其他一起肢体彼此造就的益处。这样子，肢体有不同的功用，这边提到都有用处。身体上每一个肢体需要连接在身体上彼此帮助。你可以想一想，你的眼睛有什么用？要看路嘛，对不对？眼睛如果不好好看路，罢工会怎么样？会跌倒，那其他身体的部分就会受伤。这样，那眼睛负责看路，如果遇到路上有石头怎么办？然后告诉脚，哎，对啊，转个弯这样子。然后手要负责工作啊，才有饭吃这样。哎，有饭吃还不够啊，嘴巴要负责吃东西这样子。对，那肛门有没有用？有用啊，吃完东西要排泄啊。如果这个小肢体罢工了，你就完蛋了，你知道吗？所以保罗用这种很生动的身体的构造功能来让我们了解，其实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他的恩赐，而且都必须发挥功用，否则这个教会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健康。如果任何一个肢体停摆，整个身体就会受影响。同样的，如果教会弟兄姐妹没有好好的发挥自己的恩赐，整个教会也都会受到影响。就算你没有发现，整个教会必须要弟兄姐妹的恩赐都好好的发挥，才会越来越健康。每一个恩赐都是被需要，绝对没有哪一个恩赐是没有用的。 OK， 那我们比较容易看重注意赞赏羡慕那些台面上的恩赐，像什么？像在台上讲话，不管是讲道或者是领诗歌敬拜，或者是乐器的，会弹琴的，或者是会做很多计划这种这种就比较容易被注意，比较容易被羡慕这样子。对，那相对来说，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甚至有时候会轻看那一些台面下较不起眼的恩赐，这样，比如说清扫，比如说煮饭，比如说搬桌椅这样子。这些不同的恩赐都是恩赐，都是上帝给，不应该比较竞争，不应该比较谁比较厉害、比较优越，没有，这些恩赐缺一不可，因为恩赐虽然不同，身体就是一个，那这些恩赐都能够拿来，也必须拿来造就身体。那我自己聚会的教会啊，有两个弟兄，他们是亲兄弟，一个国中，一个高中。那好长一段时间，我甚至是最近几个月才知道，他们都是全家比别人提早半个小时来教会。然后就这两个兄弟，他们是弟兄也是兄弟，那两个人排好五六十张铁椅子这样。那我猜应该有很多人，包括我，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帮忙排椅子。每次来，然后可能很多人大概快十点才会来，哇，椅子就自动在那边的这样。但他不是自动在那边的，是这两个小兄弟，他们很愿意提早半个小时帮大家排好所有的椅子。对，那他们这种搬椅子的能力跟恩赐，你说难不难？你可以说不难这样，但重不重要？重要啊！如果今天大家十点来，然后发现椅子没有椅子，你是怎么聚会这样？对，那恩赐我们不应该用世俗的眼光、世俗的标准来衡量它的价值。每个恩赐都对教会有益处，我们最多只能说哦，确实某些益处是比较根基性，像使徒啊、先知啊、传福音的啊、讲道啊、教导这样，我们可以说它比较根基。对，但是你不能够说哦，所以搬椅子的恩赐就比较低劣、比较没有价值这样。没有，这些价值上帝都同样看重，上帝都同样喜悦我们为他而使用。无论别人有没有看到，无论别人有没有肯定，无论别人欣不欣赏，上帝肯定，上帝看见，上帝使用，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不管信主多久，只要你是基督徒，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有什么恩赐。那也不用想得太复杂，只要你会做的，对教会有帮助的，就是恩赐。只要你会做的，你愿意做的，对教会有帮助的，能够建造彼此，哪怕只是建造一个小弟兄，哪怕只是对一个人微笑，给他一个拥抱，问候他，为他代祷，这个都是上帝能够使用的恩赐，来造就整个身体。你的恩赐不必要是一定要站在台上，你的恩赐不必要是要同时 让很多人看见才叫恩赐。只要有那么一丁点的益处，那就是恩赐。虽然经文也提到肢体有软弱，但更是不可少。哎，我们肢体会不会有软弱的时候？你的身体啊，会不会眼睛有沙跑进去？你会不会因为眼睛有沙跑进去，你就想把它挖掉？有时候会啊，但是不一定会这样做，对吧？对啊，那所以同样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是肢体，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有些肢体比较刚强，比较有能力照顾别人；有些肢体比较软弱，比较需要被照顾、被帮助。那刚强也不总是刚强，刚强了也会软弱的一天，这样软弱的应该也会有刚强的时候。通常来说，那但是永远记得，刚强的肢体没有比较优越，软弱的肢体也没有比较次的，反而圣经说什么呢？说比较软弱的肢体更是应该被赶出去，说比较软弱的肢体更是不可缺少，更要把他们装饰的更体面。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上帝的恩典。福音彰显的地方，我们怎样看待、对待这些软弱的肢体，会反映出我们对福音有多少的体会。你想一想，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好在哪里？这个好消息是好在我们原本在一个坏消息当中，我们本来是罪恶、污秽、可怜、可悲、可耻的。但这位怜悯的上帝，他借着受死又复活的耶稣基督，他赦免我们的罪。看我们为公义圣洁，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公义圣洁，而是上帝把耶稣的公义圣洁美丽披戴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装饰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上帝是这样对待我们，我们能够找到任何理由不去善待那些有软弱的弟兄姐妹吗？没有。如果你真实的了解、体会福音，上帝怎么样把耶稣他圣洁公义的外袍披在你的身上？反而我们本来是配受咒诅的，该受刑罚的，上帝让耶稣承担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血流满面，全身伤痕，多么污秽，好像他是一个罪人，比畜生还不如。但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代替我们承担的。上帝让我们跟耶稣交换那罪人和义人的地位。如果你真实的体会福音，你没有理由不去善待、恩待那些比你更软弱的肢体。我们应该去爱那些教会中比我们软弱的弟兄姐妹，如同上帝也爱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一样。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会有软弱不可耻，这时候就是谦卑的接受其他肢体的帮助，借此体会上帝的恩典。我们会有刚强的时候，这时候就是去舍己帮助其他软弱的肢体，借此来回应上帝的恩典。不管你是接受帮助或者是给予帮助，你最终都是荣耀上帝的恩典，都是荣耀这位赐下恩典的上帝。我们教会有两位弟兄初信，大概信主一年左右这样。虽然我信主比他们更久，而且我也是教会的长老，但是上帝很多时候就是透过他们对我的问候关心，很多时候就是透过他们跟我说我愿意为你代祷，你有什么困难吗？上帝就透过他们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来大大激励造就我，甚至很多时候是我觉得沮丧忧伤的时候，上帝就透过他们那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跟问候，大大的鼓励我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年轻，甚至当你软弱的时候，你也不要小看你软弱。上帝就是有能力能够使用我们所摆上的一丁点东西，来造就我们彼此，造就整个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这个神儿女的大家庭这样子。如果你懂真理比较多，如果你信主比较久，你对真理也有比较大的掌握跟体会，那么你有责任好好去帮助那些信仰比较年幼的弟兄姐妹，帮助他们更明白福音，帮助他们更听懂讲道在讲些什么这样子。他不一定是要很正式的聚会，或许可以是讲道之后你可以关心他，哎，那今天讲道你有没有什么收获，有没有什么听不懂的，哎，你有什么收获可以跟我分享吗，等等，这一些透过生活中各个各个场合各个机会，在生活中去造就门徒，造就那些比你年幼比你软弱的弟兄姐妹。而且其实不是只有你在造就他，当你在造就他的时候，上帝也透过他在造就你，这是非常奇妙、非常宝贵。这段经文提到，我们是与其他肢体同受患难、同得荣耀。当我们教会里头其他的肢体他受痛苦的时候，不管是他生病也好，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不是都会分享代祷事项吗？牧师在最后的时候都会上台说，有什么弟兄、有什么姐妹有需要代祷的。我不知道你们听的时候感觉怎么样，会不会觉得？我就赶快结束。我听的时候听完很快就忘记了这样子。我承认有时候我会， 对，那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因为基督爱我，所以我们也真实爱惜他的身体。当我们听到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他在病床上受痛苦的时候，当我们听到某某弟兄、某某姐妹要考试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不是觉得那是他家的事，我们应该觉得这是我家人的事情，这是我身体的事情，他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就算我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但是我愿意去关心，起码我愿意祷告，而不是听完就忘记。当你的弟兄姐妹得到一些好处的时候，或者是考上好的大学，或者是得到一些 whatever 一些好的东西，我们会不会嫉妒他们？会不会觉得哦是哦哦哟哦，不情愿不愿意恭喜别人这样？弟兄姐妹，他们是你的弟兄，他们是你的肢体，你的手，你的，对啊，你的肢体如果得到好处，全部的身体应该都一起得到好处。所以你的弟兄姐妹如果得到尊荣，得到好处，你要跟他一起开心。我们需要凭信心这样子去追求，这样。你是教会的一份子，所以如果你拒绝参加教会，对教会是损失，但是更大的损失不是教会，而是你自己。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把你身上一根手指头折断，放在旁边，对你的身体是不是损失？是啊，会痛啊。但是痛一痛，痛个几个月，伤口就痊愈了这样。但是那一只手指头应该就坏死了这样。所以这个比喻是要让你了解，你是属于教会的一份子，但是如果你不愿意跟教会在一起，对你来说是最大的损失，因为你的灵命会越来越枯竭，你会离神越来越远，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他能够远离教会，跟神关系又非常亲近。当然，我讲的是 generally 而言。如果今天你在不可抗力的因素，包括在一些比较受逼迫的地方，你是没办法公开聚会嘛？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凭信心仰望上帝，他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是如果你是因为自己的罪、刚硬、悖逆，拒绝使用上帝赐给你的教会，成为恩典的工具来造就，那么很有可能上帝会任凭你，灵命越来越枯竭，会管教你这样子。如果你真的得救，你一定就会爱弟兄，就算你觉得很难，你很多时候做不到。如果你真的得救，你会竭力追求爱弟兄姐妹，你会渴望跟他们在一起，就算你觉得他们很不可爱。如果你对你的弟兄姐妹一丁点的爱都没有，你完全不想要跟他们在一起，不想关心他们，同样的，你有必要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信耶稣。因为约翰福音特别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如果不爱弟兄，我们就仍然是在死当中，意思说我们没有得救这样，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会反映在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心这样，你需要醒他自己。那但是假设你真的信耶稣得救，你还是会有不太想去教会，或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跟不信耶稣的人在一起比较自在，比较好相处，在教会好像比较不好相处，比较不自在这样。当然有时候可能是别人的问题，但是我们优先审查我们自己的问题，会不会是因为其实我们爱世界，就像世界人一样，所以我们很自然会跟世界巴蒂巴蒂骂唧骂唧，我们很自然会跟他们在一起，会喜欢跟世人在一起，因为我们所追求的跟他们一样的。会不会因为其实我们根本就对这位爱我们的上帝是冷感，是不愿意去喜欢他，不愿意去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们很自然就不会想要去跟这些爱上帝人在一起，反而会觉得他们狂热，会觉得他们疯了这样。我们需要自己省察，我们愿不愿意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会反映出很多时候会反映出我们跟神的关系。求主帮助。结论。诗篇十六篇一到三节，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前面两节在讲这个诗人他对上帝的喜爱，对上帝的信靠。第三节有点跳痛，突然去讲哦，世上的圣名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我会觉得有点跳痛，但其实它是有关联的。世上的圣名，当然指的就是圣徒，就是指那些信上帝、爱上帝。为什么对诗人来讲，他会这么喜爱这些圣徒？因为这些圣徒所喜爱的，跟这个诗人所喜爱的是一样。这个诗人他看上帝为至宝，他的好处不在上帝以外，而这些圣名也如此，他们又美又善，因为他们喜爱这位更美更善的上帝，所以这位。也同样喜爱这位更美更善的上帝的诗人，很自然就会喜爱跟这些圣徒在一起。对，所以我的结论是，求主帮助我们， 更爱他，以至于我们也会很自然爱这些同样也爱上帝的圣徒，而且我们乐意透过这些圣徒相通的过程，我们越来越爱这位上帝，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使命其实是爱上帝，你可以说荣耀上帝爱上帝，而上帝设立这个教会在这里，就是让我们彼此相顾，以及我们可以越来越上爱上帝荣耀他。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要向你承认，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珍惜你所赐给我们的教会，这个你让我们听见福音教到我们这里。纵然教会有很多的不完，纵然教会会有错误，会有软弱，但是上帝，我们承认教会是属你，教会是在你的手中，你就是并且使用教会这样的恩赐，肢体的相通，来让我们生命越来越成长，让我们对基督有共同的认识，不会随风摇摆，不会受这些错误的影响。主要我们承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这么爱，所以其实我们也因此不会这么爱这些圣徒。我们很多时候向世界爱世界，所以我们自然就会喜欢跟这些世人在一起。主要怜悯我们，让我们为自己的罪悔改，让我们更爱拦阻一切，挪去一切拦阻我们没有办法专心爱你的拦阻，让我们因为爱你，我们就愿意来到教会，跟其他弟兄姐妹彼此相互激发爱心，努力行善，借此得到最大的荣耀，当着荣耀。谢谢你，我也是为你祷告。 Amen。 好，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者你没有想到一些问题，可能是别人会有的问题，你也可以帮他问一下。有吗？ 有任何问题？有啊，想问说那阑尾怎么办？ 阑尾？ 对啊， 阑尾 那个字体 哦，阑尾的话，我印象中啦，过去对啊，大家不会觉得它有用，可是好像近几年的科学研究说它是有用的。阑尾割掉人比较容易有某一种病，因为他身上就没办法分泌某种东西。我不懂，但是这是我看过的报道。对啊，你要想身上什么毛发有用吗？有些东西我们承认我们不知道，对，那不知道不代表它没用这样子。而且特别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就是说原本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你现在身上你觉得一些你觉得很无言的部位器官，你不知道它有什么屁用，但是你要相信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它是好的。那之所以你现在会觉得它不好不好用，应该是因为堕落的关系，所以本来好的东西就扭曲了，没那么好，但不代表它的起初是这样子。好，但是它就是个比喻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这个比喻的重点，我们能够透过这个地上的东西来了解世界的真理。好，还有吗？有别的？我对阑尾大家有兴趣？有没有别的问题？有吗？好，没有吗？尊贤有什么？好，没有的话，那我时间就这一堂时间到这边，那把麦克风交给谁呢？那个熊姐吧， 熊姐， 熊姐， 好，谢谢你们，觉得你们都很专心。